白毅见到他这样，便又让他喝了好几口白酒。安宗抽着鼻子擦了擦眼泪，看着周围说道： 还有几个人活下来？ 差不多都死没了。不过曹阳这小子命大，居然裂到他那里就不裂了。他因为被前面几个人拖着，所以受了些伤，在那里包扎呢。还有活下来的，除了我们三个，就是曹阳那里的赤脚医生刘涛，还有一个貌似绰号叫光头的，他们都有些受伤，所以啊，我们真的非常幸运了。还别再说什么神魔的了啊！咱们现在面对现实好不好？现在手里除了我们的一匹马，还有曹阳的两匹外，就再也没有马了。那些马上的物资也完了，我们要快一点赶到雪山乡，看看能不能尽力挽回损失，否则连吃的都成问题。 安宗又咳嗽了几下，摸了摸脸，看着周围，他们的样子实在是太凄凉了。一望无际的雪原冰川，怎么也看不到头，只有肆虐的风声和雪沫，其他的就再也看不清楚了。不远处，马匹因为惊恐还在呼哧呼哧地喘着。曹阳他们在马匹边上包扎，他无奈地捶了下雪地，搞到最后只剩下七个人了。安宗叹了口气问道： 我们少了些什么？ 少了食物那些，还有一些药品什么的，最主要的是登山的东西都没了。总之我们必须要再补给。 他不放心地看着安宗问道： 你在下面还看见什么吗？ 他一说，安宗就又回想起那些恐怖的冰锥和死人。 里面太暗了，但是感觉还有好多这种冰锥，不知道是人为还是什么的。总之掉下去的所有东西，除非是老鼠一样的体积，否则都得被刺穿了。血都顺着冰锥流到地下，可底下太深太暗了，根本看不到有什么东西。 白毅听完这些，低声说了一句： 果然。 然后他闭上了眼睛，在张开的时候眼神显得十分异常。他朝着最远处那个模糊的灰色山体说道： 我们离目的地不远了。 安宗听他那么一说，浑身一个机灵。白毅看着他的眼睛再重复了一遍说： 我们离目的地不远了，这里就是河伯殿最外层的祭祀坑。 你怎么知 道？ 白毅顿了顿，刚要开口回答，突然牛角指着不远处的一行人说： 快看，有人来这里了。 说完他就挥动双手，想要提醒他们这里遇难了。安宗一开始也觉得十分高兴啊，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。不过他在挥手的同时，看到了站在边上的曹阳眼神冷冷地看着他们，嘴角还挂着一丝冷笑。白毅也注意到这群人似乎也不像是旅行队的，他们径直朝这边走了过来，六子也僵直地放下了手臂。三个人警惕起来，这群人要比他们多许多，而且感觉装备精良，甚至有牦牛，气氛一下子又变得不寻常了。这时曹阳倒是有了动作，他快速地站起来，向边上的光头和刘涛使了个眼色，那两个人迅速地站到他们边上。过了不久，那群人就来到他们这里，一来就扔下许多个包裹，然后从牦牛后面走出一个老者。这个老者安宗不认识，但是他身后的瘸子齐他却看得真切。安宗回头看了眼六子，他的眼里也充满了不解和警惕。牛角看着对方的作为，以为还是有人前来援助，急忙想要过去向那个老者求助，却被老者身旁的年轻人一把推开。他们看着这情形，马上意识到这些人是有备而来。安宗低声地向六子嘀咕道： 你他妈的不是说不会被跟梢的吗？那这瘸子怎么跟过来的？你小子还在玩猫腻呢。 六子难得的没有油腔滑调地回答他的话，而是十分严肃地说： 不是我玩猫腻，这群人是由那姓曹的王八蛋引来的。你没看到他一直沿路做记号吗？有几个记号我都暗地里擦掉了，没想到他们还是找来了。 白玉站在安宗边上，眼神也十分警惕，所有人的呼吸都憋在了胸腔里，大气都不敢喘。六子暗暗拍了拍他的后背，然后当先问道： 哟，齐老爷子怎么也来了？不是说好了由我们去干活，你们只负责提供装备吗？ 瘸子齐贼笑着指了指那些包裹说： 嘿嘿，我这不是给你们送装备来了吗？ 他们所有人都注意到那个老者一直不说话，最后曹阳走到那个老头面前嘀咕了几句，老者的眼神微微一动，然后开口说道： 娟妹死了。 安宗没有想到这个老头的声音会那么的粗哑，仿佛发声气管被人横刀切开了一般。曹阳毕恭毕敬地点了点头说： 是的，义父，是我没有照顾好妹子。 老者摆了摆手，让他先不要谈这些，然后走到了他们面前。六子发现这个老头不是个善茬，又习惯性地躲到了后面，于是那个老头就面对面地站在了安宗面前。安宗发现这个老头其实非常健硕，和他一比，那个瘸子齐根本就是个看门大爷。在这个老头的眼里，他看到了一种老谋深算、阴狠毒辣的神色，这种眼神让他极不舒服。安宗算得上讨厌潘秃子了，可是同这老头一比，他发现潘秃子真是和圣诞老人一样的和蔼可亲。老头子打量了安宗一番后冷笑着说： 无魂之人，看来这一次终于可以进入河伯殿了。 白毅把安宗挡在了后面，看着那个老头说： 你是什么人？怎么知道河伯殿呢？ 老头和白毅对视了一眼，突然笑着道： 后生仔，你其实早就认识我了，怎么现在还问我是什么人呢？ 他们三个人此时已经被那群人团团围住，要逃是没有可能的，除非阿尼玛青山真的有神下来挺他们。在这里，这群人想要做掉他们，只要把他们随便往冰沟里一扔，就完全没有人知道。不过这个老头看来并不想杀了他们，而是也想要进入河伯殿。他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他们，身旁的瘸子齐低声说道： 张老爷子，您是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啊？ 他那么一喊，安宗的脑子就炸开了花。 赵老爷子，赵老板不是早就死了吗？ 他看到他们惊愕的表情，斜着嘴笑道： 嘿嘿，让你们几个后生仔抢先，我也就白活了这么多岁数了。 安宗一下子感觉所有的事情都像在放倒带一样的往回放，速度飞快的让他眩晕。第一个念头就是六子又在利用他。他连忙拉住旁边六子的衣领说： 切，妈的，搞了半天，这才是你上山的缘故吧？什么不能不来？是不能不来当接应吧？亏我还那么相信你。 六子喊了半天，安宗根本就没有听清楚他在喊些什么。白毅拉开他们，然后按住安宗的肩膀说： 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六子没必要那么大费周章。 六子被安宗掐得直咳嗽，瞪了他一眼，随后他看着那个老头说： 你是赵老板，那么我老板是谁？ 老头子冷哼一声，没有回答六子的问题，而是指着那些装备说： 哼，这些东西你们随便拿，只要你们肯继续合作，那么我就不会采取什么行动的。 说完，安宗就听到身后传来折叠刀出鞘的声音，顿时脖子一缩，人也冷静了许多。至少现在不是和六子算账的时候。这个老头和30年代的杜月笙一个模样，流氓头子。 你们要知道的秘密，我会告诉你们，但不是现在。怎么样， 合不合作就看你们的了。 白毅看了看他们，安宗低声道： 什么看不看我们？这不摆明了我们不合作，就得去下面当串烧吗？ 他们三个人只能点了点头。最后，曹阳指着牛角说： 他怎么办？要不要让他永远闭嘴？ 姓赵的冷冷地看着蹲在地上的牛角，然后说了一句： 你们看着办吧，他作用不大。 姓赵的说完，旁边一个男人拿了把猎刀走到了牛角的面前，一把把他抓起来，眼看就要给他捅刀子。而牛角则已经吓得完全没有了反抗能力。安宗急忙喊道： 这个人和我们一起，别杀他。